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 孤不孤，争相往后，关不关，万事千愁，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。爱不爱天长地久，要跟要似水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。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被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心若无缘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，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。 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，爱更爱天长地久，要更要似水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。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被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心若无缘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，情路永无涯，他袖手天下。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被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心若无缘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，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风烟起，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